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一个周二的早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调频 FM98.2 AM927， 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今天你微笑了吧？一大早就想哈哈大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首先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通过这两个视频的平台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还要重点向大家推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除了您可以在右下角点击直播键来看到我们每天早上的直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天的我们的推送的文章来更加的了解我们的每一个栏目，每一个主持人。那张厂长会在每一周都定期给大家推送非常精彩的内容。 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看到在直播间里面请叫我欧尼已经说了早上好，珊珊水水，欧尼早上好，特别开心在这么早的时刻就可以看到大家哈。大家如果起床了，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紧急、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也可以欢迎来到直播间里给我们打个招呼啊。珊珊水水在等着你们哦。 哎，其实，在大早上的节目刚开始，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上 一次我美吗？不是，因为有人稍等，你问。之前因为有一个花椒用户0206008008，就是008同学，我每次念完都觉得这是谁，然后想哦原来是008，你知道吗？他说水水今天的这个这身打扮好棒。 棒什么呀？刚刚来的时候拎着一杯豆浆，还被珊珊偷拍了一张， 很像送外卖的小哥。但是很酷啦。水水今天穿的是黑色的宽松的条纹的9分裤，然后穿了一双黑色的运动鞋，上面是穿里面穿的啥，我看一眼，黑色 T 恤吗？一件深灰色的 T 恤，上面有一些这个马赛克式的纹路，然后外头套的是一件牛仔外套宽松版，然后上面是牛仔色的深蓝色的这种帽子。整个非常的牛仔，然后美国小哥的感觉，我觉得。 但是虽然你岔开了话题，我还是要回到在 问题， 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上一次你把自己感动哭是什么时候？ 我经常把自己感动哭。我觉得我每天早上起这么早来跟一个我不怎么喜欢的人搭档，是一件特别有爱 好， 特别 下面我们来进入。你说真的吗？ 不是，我觉得我跟水水这么多年了，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经常一起搭档，然后每天一起做节目是一件特别令人感动的事情。你干嘛一直摇头？ 然后又要把自己感动哭了是吗？ 我经常把自己感动哭。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女孩是有这种道德自我表扬式 这种方式在谈恋爱或者是在做在婚姻当中的，经常把自己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的。 因为昨天我就是访谈了一个就是 你昨天什么时候访谈别人的？ 就是晚上的时候，下午。 你竟然背着我爱别人，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好嘞，我同意了。 值得惊讶吗？ 爱的谁？ 然后就是他在回忆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几度哽咽，然后哭了两三次，然后他自己觉得特别尴尬。但我觉得好像如果我们能时常的在生活当中去寻找这样的感动，仿佛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好了，话不多说，来进入今天的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那今天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资讯，珊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奇宝宝呢？ 你猜，大着胆子猜。 大着胆子猜会带来一条关于吃的。 是的，带来的关于这个吃的呢，就是乔治王子的一条消息。 吓死人了，这个可不能乱开玩笑。 不能开玩笑哈，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咱们节目一直都特别持续的关注英国皇室的内容。我觉得很多女孩子或者很多年轻人都会关注英国皇室的内容，是因为一般情况下王子真的还蛮帅的，然后王妃真的还蛮美的，就他们的孩子的确很可爱。 对， 你就很想哇，就这么上天赏赐的一家人，然后什么都有的一家人到底生活是什么样子。那最近的确又出现了一件特别特别可爱的事情，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面对乔治王子即将踏入校园生活的一个状况，他们已经非常放心了。 时间过得好快啊。 是的， 就是乔治王子都已经要去上幼儿园了是吗？ 是小学。是 小学了吗？ 怎么着，你有一种我的孙子都长这么大了的老人感，你知道吗？ 难怪我觉得我这么老了啊。 你知道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他是伦敦的一个私立贵族小学嘛，这肯定就是毋庸置疑了，一定是个私立贵族小学。 必须的。 他是向这对夫妇这样承诺的，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照顾好和教育好未来的国王。你想，从小学一年级一个几岁六七岁的小朋友，然后他就是未来的国王，哎，这个可怎么教啊？ 就是要有仁者之风，对不对？ 要有帝师的那种感觉，对吧？ 对， 太子师的感觉。 然后要仁慈，要善良， 是的， 要爱他的人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子的照片哈，大家回忆一下，小乔治长什么样子呢？他已经长大了哦。 好可爱， 对不对？ 怎么样？ 我觉得主持人，哪怕是主持人这个工种，看到小朋友的照片也会词穷。 对，而且我觉得他长得很像威廉。 是的。 因 为那是他爸嘛，对吧？ 但不一定啊，男孩子像妈妈的也很多。 可能长大了会更像妈妈一些，不一定啦。 是。 我看到朱古力豆问了，说这个刘洋来了吗？刘洋是我们同学，他会在8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跟大家聊一下如何成为爱迪生。其实他就是教小朋友的，他是教小朋友一些科普的知识，让小朋友做这个实验，然后变成爱迪生的感觉。他昨天给我科普了一些事情，你知道天上的这个星星是分颜色的吗？ 我知道。 而且你知道分什么颜色？ 分成浅黄色、淡黄色、鹅黄色、深黄色和酱黄色。 那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刚开始水同学到底答的对不对呢？虽然我不知道正确答案，但是我听起来就不对。酱黄色是什么颜色的星星？ 还有白色。 还有黑色。你看不到它，因为它融在夜空当中了，对不对？ 对，所以满天都是小星星。 满天都是小星星，水水终于答错了。 喂，你好，这边有两个智障儿童，就是在早上的时候给大家一直在传递错误的信息，请把他们带走好吗？请把他们带走。 他跟我科普的是这个天上的星星是分颜色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些颜色，并且区分哪些颜色的，就是哪些星星的温度更高，哪些星星的温度更低。我觉得特别有趣。今天聊到了这个乔治王子去上学的一件 事情，刚好也预告一下，八点半到九点半的时间是火星人俱乐部的创始人刘洋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如何当爱医生。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这些科普知识也没有学好，所以哪怕我已经20了嘛，我觉得还是可以学一下。对不对？ 好，那你这7年都是去看星星了吗？看星星就可以不计算在年龄当中，对不对？ 好了啦。 好了啦， 二十怎么样呢？ 其实我是很感兴趣，就乔治上的这个学校一年学费得要多少啊？ 哎，你真的问得特别特别的准确哈、啊！贵族王子这个小时候小学的学费是多少的额度呢？ 我还是不知道了。 其实没有我觉得他好像不会很，就没有很贵了。你听一下，他如果选择在公立学校就读的话，直到他13岁，他的学费成本总成本是17.21万，好难读，17216英镑，也就是146万元的人民币啊。但是在这个私立贵族学校的学费将高于公立学校，每年呢是大概2万英镑，是17万元人民币左右，16.8万元人民币，这是一年。可能一个小学读下来应该会是100多万吧，人民币。 100多万人民币，在英国的教育系统来说，其实还好。 是的， 对对， 好很多啊。其实现在中国的很多私立学校的那个价格已经很贵了，对吧？ 感觉好像就是圈层上来说的话，确实是有很多很贵的学校。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教学质量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你花的越多钱就一定越好。 是的， 对不对？其实关键也要看孩子自己努力和整个学校老师的情况。 你知道我看到一个独立学校委员会的一个数据，他说了，大约有65%的英国孩子是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那乔治的父母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呢，也是为他选择了这样一个私立学校，而不是公立学校。也可以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哈，如果你有钱，特别有钱。巨有钱，买东西从来不看价格，上学从来不看学费，你会给自己的孩子报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报公立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在公立学校跟同学相处更能锻炼他跟人相处的能力。而且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在公立学校读的书嘛，让我觉得我挺健康啊，挺茁壮啊。我觉得引导的好，一定还是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学生的，以及我在公立学校遭的那些罪我都要让我的孩子尝一遍。虽然我不知道私立学校长什么样子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同学会更少一些。教育的种类可能也会不一样。 我们其实都说教育啊，是从有了孩子在肚子里面就要开始。 是的。 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在英国的这位王子乔治王子要上小学了。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条信息呢，其实是关于留学的。现在呢，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一条新闻，讲的是在一次简历的筛选当中啊，很多就是 HR 透露说，他们如果看到这个简历不是985的大学的毕业生，就会把它留在桌子上不带走，仅带走985的简历。 对的。 那现在呢，其实又有一条就是关于这个公司选人招聘的信息，又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那就是关于留学生的这个简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就是他们会把留学生的简历也留在桌面上不带走。 怎么筛选呢？ 那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现在呢，在他们看来会出现了一个叫做垃圾留学这样的现象。这个垃圾留学肯定是打引号的了啊。那就是指在留学期间，留学生不但在英语或者是所在国家的语言上没有任何的成就，反而在成绩上也完全没有实现，就是真正的在国外生活或者学习这样的经历。常常就是混迹在国外的这样的华人圈当中，连本地的语言都不会说。那根据这个统计当中显示呢，就是其实实际上现在的留学的热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那虽然二线三线一线城市有不少的留学的学生，但总体来说现在留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低龄化。很多家长其实实际上不仅仅是 在本科，大概比如说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把孩子送出去了。对， 从高中的时候就送出去了。那这次关于这个简历留学，就叫做垃圾留学简历会留在桌子上的这样一条消息，也是让大家开始慢慢的关注孩子如果在小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在高中或者初中的时候就被送出国，到底能不能对他们的成长造成正面的影响。还是说侧面上其实是不利于孩子的 整个学习的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思考，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留学归国人数就已经达到了41万，那相比2014年的时候是增长了12%，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数字也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我觉得好像留学真的有一种天高皇帝远的感觉。 但是其实会挺孤独的， 是吧？因为水水是在伦敦留学留了一年，感觉如何？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留学的感觉应该和以前不太一样。就是现在留学，你会发现身边的中国人很多。就甚至于你去商场啊，然后你吃中餐啊，然后你和中国人一起玩啊什么的，经常会让你感觉到身边的语言环境不用那么受孤立，但是还 是 会 不需要英文很好是吗？上课的时候是学英文的吧？ 你知道吗？我有不少的朋友啊，当然我不是在背后说他们的坏话，就他们在纽约已经生活了4-5年了，基本上不会英文。 真的假的？是去读书吗？ 真的， 读书还是生活？ 是生活。生活。 那我觉得还不影响。 从读书到生活。 哇，那如果读过书的有一些夸张，因为毕竟上课啊、考试啊都是需要英文的嘛。 对，而且其实，在旧金山，就在 San Francisco，你讲粤语比讲中文，就比讲普通话还要吃香。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在那个公交车上，就会说 The next station is，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下一站是。哈呀赞粤语是吗？ 对呀、啊。 翻成普通话是什么？ 就下一站了。 啊、哦，下一站，哈呀赞，真的吗？ 对呀、啊。 或说哈一赞，哈呀赞，好逗啊， 对不对？ 对，但是我还是真的觉得留学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机会，希望大家可以选准学校，然后好好的去学习一下这个国家跟我们不同的地方，不要浪费这些时间啦，毕竟都选择出去了， 对 不对？ 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迷信这样的，比如说读下来有100多万的小学，或者说盲目的觉得一个人留过学以后他就自然而然的会比这些没有出过国或者是读公立小学的人差或者好，不存在这样的客观的一个比较，对不对？ 对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这个教育路径哈。 没错， 我刚才看到在直播间当中大咖31级一杯敬朝阳来了，原来一杯敬朝阳是大咖呀， 朝阳哥。 张哥，好久不见， 关注啊， 好不好？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哦，四杯已经敬给你了哈，然后抓紧时间再冒个泡。然后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皮，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然后每天早上呢，7:30到9:30，我跟水水呢，还有我们其他的同事都会轮流为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右上角，点击关注，这样每天早上呢，花椒直播就会直接提醒你，你就会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啊。特别特别希望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大家。 接下来最残暴的一趴又要来了 啊， 那就是早餐的环节。 哇，好开心！ 我们从各个国家的早餐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国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内的早餐。那既然珊珊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从山东煎饼说起。 山东煎饼走天下，我跟你讲，山东煎饼多好吃， 你知道吗？我就是故意还使了个坏。我看到的是一个就是叫做叫做某实验室的一个公众账号给全国的早餐排了个名，他一共排了20名，其中山东煎饼在第15名，服不服？ 不服，他当然不服。山东煎饼怎么会排第15名呢？第15名是最后一名吗？ 第15名是倒数第6名。 啊，好的， 还好，对不对？ 可以接受。 怎么 不是倒数第一就行 ？OK， 那这 好吃的很多嘛。 山东煎饼就不用我介绍了吧？珊珊来介绍好了。 哎呦，我跟大家讲哈， 总算留到我，就是轮到我在这儿看着你流口水介绍食物了。 山东煎饼啊，山东煎饼它跟这个北京煎饼，咱们平时吃的这个天津煎饼都是不一样的。山东煎饼其实是天津煎饼的爸爸。山东的煎饼呢，它其实是从我们喜欢吃的这个煎饼衍生开来的。大家知道山东人是很喜欢吃煎饼的嘛，就拿那种大撑子然后去摊煎饼，然后那种小火慢烤，有的时候可以烤得软和点，有的时候烤得焦酥焦酥，香脆香脆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就是又有主食又有菜了，特别特别的奇妙。你把那个煎饼摊在那里，然后在里面混上这个摊的鸡蛋，摊一层油酥油酥油酥的鸡蛋皮，然后就混上你喜欢吃的各种青菜，比如说有什么呢？有韭菜，有菠菜，有胡萝卜，有粉条，然后再加上油。 山东煎饼有这么多内容吗？ 山东煎饼里头卷的东西，那才是山东煎饼。你知道那叫菜煎饼。 Okay. 你看那张图片里面叫菜煎饼，如果是纯煎饼的话，那需要就吃起来它是主食。 嗯， 这个评媒今天的这个榜单的第15名的，里面是有很多内容的，对吧？ 嗯，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我喜欢吃什么呢？我喜欢吃一点，就是加点胡萝卜啊，胡萝卜摊在里面是软乎乎的啊，特别特别的香。 嗯， 然后再加点豆腐，再加点粉条。然后再加点土豆丝，有的时候再加一些青菜啊，韭菜或者是菠菜或者是荠菜，不知道你家吃不吃荠菜，山东特别爱吃荠菜。然后再弄点油，最好是纯豆油，嗯，然后再撒点盐、辣椒面、胡椒粉，然后拌在里面，夹在两层煎饼当中，把它小火烫熟，再折起来。根据你喜欢吃，可以整个拖着吃，或者把它切成一半，还可以跟朋友分享。这就是山东菜煎饼。居然才排第15名、 哎，老板娘，那如果我想加点肉的话，我可以加什么肉呢？ 你们南方是爱加肉，您知道吗？您在汤圆里面都加肉哦。一般情况下还不太加肉，偶尔可能会加火腿肠。 哦，是吗？ 非常非常少见的吃法加火腿肠，但一般就真是菜煎饼 了。那如果我要加鸡胸肉呢？ 嗯，您可以自己啃个鸡胸，好不好？拎个鸡胸去啊！您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OK OK， 不开玩笑啊！ 真的有吃过山东菜煎饼的朋友们吗？ 打个一。 这个直播间的、嗯、啊，打个一啊，咱们认个老乡。 山东的朋友们，打个一啊。 对的。 然后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新疆烤馕，在这个榜单上排名第19。那新疆烤馕其实实际上是维吾尔族群众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早餐的类型。 嗯， 它距现在其实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你知道吗？ 哦、 然后馕的品类其实有很多种，大概有50种左右。 嗯， 然后主要呢是有什么呢？肉馕，然后有油咖，有这个，比如说面馕，比如说有芝麻馕、 嗯、 啊，它的种类非常非常多。那大致呢，里面会有鸡蛋、牛奶、洋葱、精油，清油，然后芝麻、葱花等等的原料。那它的制作工艺其实实际上是非常干燥的，嗯，然后烤出来的这个馕啊，外边是很酥的， 嗯， 然后咬起来有一种薄脆感，但里面又会有一种非常绵软的感觉。 嗯，明白了，嗯、我还挺喜欢吃这个新疆的烤馕的。 喜欢吃吗？ 嗯，对的，嗯、我喜欢吃主食嘛。 Okay.嗯， 我喜欢吃面粉做的一切。 OK， 来第14名啊，我就是跳着跟大家说、 嗯， 那就是河南的胡辣汤。 哇， 嗯，我觉得看起来就很好吃，但是我在想，早餐吃这么辣， 可以 吗？ 你知道我们山东也会吃很辣，也会喜欢喝酸辣汤，早上特别提神儿。 嗯 嗯，就一下觉得哇，就像微微一笑一样，特别的提神，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哈。喝胡辣汤特别适合仰天长啸， 疯了吧。那胡辣汤呢，它其实实际上它的名字有另外一个也叫胡辣汤，但就是那个芝麻糊的糊、 嗯、对，那个熬得这么糊吗？ 对，然后呢，它是中国北方早餐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传统早餐、嗯、那胡辣汤常见的是微辣，对不对、 嗯、 不会太辣、 嗯、 那其实实际上主要是比如说像开封的胡辣汤，然后像驻马店的胡辣汤、 嗯、 然后像北五度的胡辣汤等等的几十个品种。 嗯， 在河南胡辣汤真的是根据地域不同，根据地方不同，有非常非常多根据那个地方的一些调整。 嗯，是的、嗯， 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没有河南的朋友啊？ 啊，一定有， 就是出来说一说你们吃胡辣汤的一种感觉。那、 嗯、 既然说了胡辣汤了，就马上紧跟着是东北的疙瘩汤。 嗯，哎，这个真的是。 但我觉得疙瘩汤应该是属于一日三餐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的，对不对？ 对的，早上反而会吃的比较少，对我来说一般是午餐或者是晚餐才会有这么一个疙瘩汤、 嗯、 又不想吃主食了啊，觉得吃个主食蛮无趣的，咱点个疙瘩汤、 嗯、 对吧，又有汤水又有面团又压饿又能解渴， 白面疙瘩， 白面疙瘩， 对吧？ 对的， 然后里边通常会有一些蛋花， 嗯， 然后有 西红柿、 青菜、西红柿、 嗯、是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疙瘩汤放一点点胡辣椒、 嗯、 会特别好吃。 嗯， 你知道就那种辣椒面。 对的，我知道，别再咽口水了。这是第几名？疙瘩汤排第几名、啊？ 疙瘩汤排的是，让我来看一下 啊， 第17名。 啊、第十七名。嗯、 好、哦，然后呢，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重庆的。 啊，重庆啦。 重庆的是啥子嘛？啥子？ 重庆的啥子都好吃嘛？啊，重庆的 辣粉儿。 咋早的？ 一大早的就酸辣粉吗？ 对，你知道西南那一片其实早上特别爱吃那种油汪汪的辣的东西， 嗯， 然后带着那种汤汁儿，然后你把那个粉给它夹起来，然后往口腔送的时候，还会有汤汁也送到口腔里面， 嗯， 然后溢满，然后整个口腔，然后就感觉有一种辣味爆裂出来的感觉。 嗯，哎，不是，这真的哈，我是觉得好吃是好吃啊，可是一大早的，咱们西南地区的朋友们总是吃这么油的辣的，真的好吗？你们的肠胃是很 OK 的，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已经训练出来， 对，已经变成了这种就是遗传在骨子里的。对油和辣的一种忍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哎，但你知道吗，我觉得其实实际上这个真的挺不健康的， 嗯， 就是我看到过一个调查，其实在重庆和四川这两个地方， 嗯， 就是大家患肠道的疾病， 嗯， 特别是癌症的几率其实会更大。 哦， 因为他们常年的就是这样的肠道就处在高负荷的运转， 嗯， 而且就是太烫啊等等的，太辣呀，啊，什么的，就对肠胃造成压力太大了。 嗯嗯，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话呢，就也真的是希望平时喜欢吃油的吃辣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 对， 因为喜欢和喜欢吃什么和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还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的。 没错，嗯，那也是希望爱吃辣的朋友们能够早上少吃点辣，对不对？ 嗯， 其实每一个人在早上醒来的时候，你所有的功能都是慢慢的在醒来， 嗯，是的， 所以不要太去刺激它，这样肠胃会生气，好不好？ 嗯， 肠胃生气就会生病。 不要再让肠胃生气了，对不对？我们要对它好一些。谢谢傲视乐逍遥，还有一个，哇，这个名字我是真的读不出来，因为它不是汉字啊。 嗯 okay， 关注了主播啊，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个咨询服务类节目《微微一笑》。如果大家早上有时间的话呢，还比较喜欢我们的聊天风格的话，点击关注了啊，就像乐逍遥还有这位同学一样，每天早上我们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资讯以及最有趣的话题讨论。 对，那在今天的第二个时段当中，我们请来的是火星人俱乐部的刘洋， 是的，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很多很多火星的知识。 嗯， 那我们也知道90后95后把自己叫做火星人，对不对？ 好像是 有火星文，然后有火星语，还有他们的火星文化。 嗯， 那在今天我们聊的是真的火星， 嗯， 此火星非彼火星， 是的，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F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早上的直播啦。我和珊珊希望在直播间和大家过一个早间的派对。 好的，嗯，我看到行云流水也来了，行云流水发了三个笑脸， 嗯， 好开心见到你，希望大家今天一天呢都可以像行云流水这个名字一样过得顺顺当当。 没错，那刚刚聊了很多很多的吃的，我们也知道早上有的聊，嗯，全天才不无聊嘛， 嗯， 所以放一首话多的歌，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送给大家，一会儿见。 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看我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这个月才几号，都不要老来跟头跳，一口熬下鸡油汤汤的跟头毛，来比哈早连高都笑，大戏都有软子的眼不心头绕绕绕，都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误，老子的 verse 听完多人会几顿都哭，让俺你玩弄不打击别地里青头路，师兄在哪个 level 你我心头都有数，吃不完的火锅又切起拿来撒，我分拉的太死不知你说的套大，那如果不行的话随时过来搞一下，欢迎光临重庆飞机帮你造一架，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看我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这个月才几号，老口有两个圈的人一般很混，我妈说钱找不完更要慢慢存，街上的人好多有几个真的空，老口头又掉过钱往老子包包头缝，要老玩嘛低级别的玩家，你不是铁树你是属于昙花，我们是大哥不用讲的太多，请 AI 来咯小镇实现快走走，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 看我有好多个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这个月才几号，兰州一直往上跟头起场，梁师傅渡口好造酒含量，开水来喽给老子让，看不到路哈我横冲直撞，敌人当时最好不要靠近，越入界爱你只有睡在房间，从来不跟交朋友讲啥子导演，我一登场所有人都立刻变成道具。 Hold up， 少水点脚多看点包，富家富威娃儿小打小闹，福楼找超衣服和帽， Rockstar 都需要被平衡好，问题都丢给你个人迹象，假装成功你都没点信仰，中国血液在我身上流淌，祝你有朝一日活得给来老将，你是猴哥地料，你小猴猴，因为我讲礼貌，看我有好多个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这个月才几号，老子是猴哥，你是猴哥地料，你小猴猴，因为我讲礼貌，看我有好多个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这个月才几号。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谢谢浮夸的大象关注了主播，我此时此刻是非常浮夸的珊珊。 这个时候我是要打击浮夸的珊珊，要比她变得更浮夸的水水。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翻滚朋友圈。 OK， 那在翻滚朋友圈当中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朋友圈翻滚信息呢？ 嗯，翻滚在朋友圈当中的信息其实特别特别的多，我昨天看到了一个特别酷的，就是你知道我还是爱喝啤酒的吗？然后我看到了有一个服务生啊，他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嗯， 他是一个啤酒屋的服务生。 OK， 他破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徒手可以端29杯啤酒。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夸张， 是吧？ 太夸张！我觉得他行走在酒吧里，应该就像一个移动的定时炸弹。 他是那种扎啤，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就是咱们比如在啤酒屋点的那种生啤的扎啤，就是那种一升的那种杯子。他是在德国的一个阿本斯贝格。一个叫做奥利弗的服务生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将29杯每杯1升的啤酒用自己的方法一口拿起，并稳稳地向前走了40米。 老师，我举手，我有两个问题。 您说， 我可以问吗？ 您问。 好，第一个问题是，如果1升有1升的扎啤，那按照你这么多年喝啤酒，而且对啤酒细致入微的了解的情况下，那29杯扎啤这样的容量大概有多重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是我点的是大杯的扎啤，他在路上晃掉的这些顾客都不记，对不对？都不会计较的那么清楚，对不对？因为点的是扎啤，杯子大，晃掉多少无所谓。 你知道啊，喝酒啊，这个喝到后半程啊，大家都希望酒端到自己手里的时候啊，酒能少一点。哎，你就跟那29杯一起端过来吧。嗯， 就是希望他在路上努力晃，是吗？ 啊，是，那可不吗？对不对？一般情况下，啤酒的密度会比水大一些。 大一些，我们就按照多少来算呢？ 1.00几克每毫升。 你别给自己挖坑了，好吧？我们就按一来算，好不好？ 好，一是水的密度嘛。 OK。 啊，就如果是1升的水的话，1升的1克每毫升。 看看珊珊认真在算的表情。 1升是1000毫升，就是1000克。1000克是，2个500克，就是2斤。 嗯。 基本上2斤多一些，再加上杯子的重量。 OK。 okay, 然后加上减去放掉的酒的重量， 就算三斤吧。 杯子有一斤呢。 我们家杯子有一斤，你管？ 杯子好大呀！我觉得就算这样吧，肯定到不了三斤，两斤二两吧。 嗯，两斤二两 ，OK、嗯。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算好不好？嗯，看看看看珊珊有没有算。 二十九杯的话，应该也就是得有个60斤，哦。 60斤哎， 对呀、 啊，你想象一下，你去健身房，然后一边30斤，然后你还是一个就是弯着手臂这样的一个动作来，嗯、这样来抬。 对的，对的。 然后他能这样的运送这么多啤酒，对不对？ 所以说他就是破了世界纪录嘛。啊，一个是这个重量够重，二是他其实不是一整块的，你整块的话不会散，可能还好一些。29杯啤酒，所以他还需要就中间去找那个把手怎么拿。我看到他是左手和右手，大概可能分别拿了那么7、8杯。嗯、然后把这个两 上面垒起来，对不对？ 哎，对，并成了一个双层的喷泉啊、嗯。 所以它这个应该就没有办法送给顾客，都是顾客自取。它就是一个流动的贩卖机。嗯， 它如果再能送给顾客的话，它可能就不止两只手了，你知道吗？这想起来细思极恐啊。嗯， 我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什么呢？ 哪吒。 我头上有只小龙人，是不是？那哪吒，哪吒怎么唱来着？ 啊，不知道。 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瓶？ 那是《西游记》了。 那是《西游记》，哈哈哈！哪吒，小哒哒哒哒的小哪吒，反正有这么一首歌啊，小哪吒。嗯， 好， 谢谢花椒用户0707221873关注了主播。 好的， 哎，大家如果真的喜欢我们的话呢，点击右上角的关注，谢谢大家了啊。嗯，点击右上角关注的朋友们都将获得一个精彩大礼， 那就是主持人的 口头表扬，点名表扬， 嗯， 特别的重要，我们会变着法儿的啊来表扬大家，嗯，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了。刚才分享的是一个破了世界纪录的端着啤酒杯的这个服务生，再来分享一个世界纪录好了，嗯，一般猫。大家会觉得可以活多少岁呢？有养猫的朋友们在直播间里冒个泡来瞅一瞅。 这个问题问得好残忍啊！这个问法 啊，真的吗？对不起，嗯、对不起， 因为你这样一问的话，就是养猫的猫奴们就会觉得说，马上脑海里面浮现的就是他的猫会要离开他的时刻。 嗯，是的，是的。 这样我们这样来问好不好？ 好的，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你见过的身边的朋友，就是养过的年长最长的猫是多少岁？ 哎，特别合适。嗯，就是有爱心呢，水水简直是个小。天使呢？ 没有，因为之前养过猫嘛、所以还是会这样问。我觉得我见过的应该有18岁的吧，18、9岁的，有 18、9岁，相当于。 所以我想的这已经超过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有没有？ 当然没有，就这只猫其实并没有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它也是已经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okay, 它是客观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就是这只猫、对吗？ 对 ，OK， 31的蜡烛的意思是说它已经有31岁了吗？ 是的。 天哪！ 在视频直播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到一张图片哈、是这只猫，然后还有它的一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这个插着31这样的数字蜡烛， 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眼神，有一种真的历尽沧桑， 对的， 然后就是看什么都不是事儿的那种表情、对对， 是吧？看山不是山。这些哎，你知道因为31岁相当于人类的141岁吗？就是猫的31岁， 好厉害， 对吧？就是百年老人、百岁老人的感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当中显示的是一对老夫妇带着他们的女儿和抱着这只猫，我目测他们的女儿应该没有这只猫大。嗯，对不对？ 应该是，肯定是没有啊。嗯，这是一只肉豆蔻。嗯，它的是住在纽卡斯尔的利兹和这个伊恩芬利家里。嗯，然后他们最注意到它的时候呢，是1990年。嗯，不知道各位出生了没有？我刚刚出生的那一年， 我刚刚出生。 90年的时候其实是在院里后花园里、看到了一只脖子受了伤并且脓肿的猫，于是这对夫妻就收留了它。然后呢，他们会在每年的3月份，也就是捡到它的那一天，给它庆祝生日。那个时候呢，它已经是一只大猫了。90年捡到它的时候，它已经这个当时兽医告诉他们，不是给它去治脖子上的那个脓肿吗？兽医说呢，这是一只成年猫，对，已经5岁了。 5岁了。 对，九零年的时候是5岁了， 所以他是85年出生的。 对的，85年的人已经31岁啦。 我不是85年出生的，我是95年。 那是吗？中间的5年是去看星星了吗？ 公星星、母星星、小星星， 就是星球崛起了，是吗？嗯 ，OK。 这只猫呢，现在已经31岁了。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呢，它就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一只猫，打破了26岁的邓新荣目前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如果要申请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特别特别的麻烦。它的主人呢，需要找到文件证明90年的时候它已经5岁了。嗯，当然了，这点无法证明，它已经活得足够长了。其实就是猫咪2岁是算成年的。 对的，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加上 2岁才算成年吗？ 对的，它2岁就算是算成年的，所以它的意思是说，它虽然无法证明90年捡到它的时候它已经5岁了，但是90年捡到它的时候，它确确实实是一只成年猫。所以哪怕是按它的最低的这个成年猫的这个底线， 至少 2岁， 我们就算它90年 才2岁。 现在2017年也已经27岁了，对不对？也打破26岁了。 别再说了，我就是1990年出生的人，我已经27了吗？不要讲鬼故事好不好？我不要这样算好，我们算90年的时候他2岁，那现在就已经29岁了，已经打破了。 你就一定要把这只猫的年龄拗的大过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要跟我错开，要跟我错开。 好好好， 然后他这个主人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表达，说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这只猫喜欢在周日的时候来上一顿烤肉。虽然它只剩3颗牙了，但是还是很喜欢吃鸡肉。每次想要被喂饭的时候呢，都会跑到冰箱边站着，等着主人给它喂这个烤肉。每天早上5点呢，这个猫会从隔壁房间的床上走到房间来，主人的房间里面，主人就会起床喂它。它们没有孩子，所以这只猫就被当作他们的孩子。其实刚才那张图片当中不是他们的女儿 啊，不是他们的女儿， 这是他们的家人 啊，家人家人。你知道，就上一次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不是遇到狗爹吗？ 是的， 就是珊珊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是专门。 其实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已经有很多狗爹的朋友。 对 啊，然后说的是 Mars 了。 对，然后那天就碰到狗爹以后，他不是就是卖各种各样的宠物的食粮吗？对。 对的， 然后当时其实我就在脑子里面会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我的生活经历当中，我会发现真正在我就是周边啊，然后就只吃狗粮或者只吃猫粮的猫 来成长的人， 和 他们最后长成什么样子， 他们最后都长出了獠牙。 真的吗？ 开玩笑了，就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其实在，比如说在贵阳或者是在一些3、4线、5线城市，宠物是要和人吃一样的东西的，就比如说炒饭啊，然后牛肉啊、鸡肉啊什么的，是不会给它吃狗粮和猫粮的。 不是说宠物不能吃人的食物吗？ 你就少放盐。但是你知道，就所有吃就是人吃的东西的宠物， 都 活得蛮好 的，健康康 的 活着呢，是吧？ 我们家狗就是今年已经9岁了。 你知道 健康状况特别不好， 吃的特别油，特别辣，早上起来吃酸辣粉是吗？ 就是吃太多了。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养过狗或者是猫的，我不太懂这个养的秘诀。但是我听说是不太能吃人的食物的。所以说，比如说我去朋友家呀，然后他们养了狗养了猫，我是不敢轻易给他们喂食的。上次去一个朋友家的院子里面烧烤，然后烤了很多东西，烤的串儿呀，然后烤的大肠啊，然后还烤的黄焖鸡，就真的是把鸡自己团在那个锡纸里面生了一团火，然后盖了个网子，然后去烤，你知道吗？那个朋友的院子里面有养了一只小狗。 你到底要是要讲狗还是讲黄焖鸡？ 讲就是黄焖鸡啊，特别特别的好吃，有这个葱香还有酱油2种烤法，然后我就是一直吃的特别特别开心，拿着我的碗啊，它有骨头，对不对？哎，水水，哎，怎么了，水水？哎，水水，不要背对着我吧，水水，你听我讲啊，就是那个黄焖鸡呀、啊。没有，我端着那个鸡，然后一直在走，那个狗一直跟着我，我都不敢轻易喂。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主人可不可以吃，因为我觉得可以吃的话，主人自己会喂的嘛，我怕喂出问题来。但是你觉得好像吃人食是可以的，是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呢？能不能够在直播间当中告诉我，你们的狗狗或者是猫，他们到底吃不吃你们吃的东西，还是他们就只是单独吃狗粮或者猫粮？ 对呀、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直播间肯定有很多朋友很懂。好吧，我看到达菲也来了。达菲说：“珊珊水水早， 早，早上好。”那接下来，其实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条也是很好玩的资讯啊。就是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一直持续的关注麻将这样一项运动。 对呀、 啊，对不对？我们不仅把它当做。 你先出牌， 我不先出，我出完你就糊了。 这样，我保证我第一下不糊。 好，妖姬 杠。然后我摸，哎， 你只是保证你第一下杠的时候不糊是吗？ 对， 杠上 保证我第一下绝对不糊，但是我可以杠。 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可能没有太就是领略到珊珊刚刚为什么杠得那么开心，因为呢在我们打的麻将当中妖姬每一个都是钱， 对的， 所以你杠了四个妖姬你就有四份钱了。 就是你自我感觉是不是特别好，觉得中国人很会打麻将？ 当然了，你知道我是去四川待过一阵儿的吗？我跟你讲了哈， 你讲过。 然后我第一次去四川，第一天下午就被三个四川人带到青城山脚下打了半天的麻将。这是我这辈子，你知道我这人是个很利索的人，我说话也快，平时做事情也快，反应也挺快的。第一回被人催成那个鬼样子，你快出牌了，出牌了，出牌啦！我是不是说成了广东口音？ 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中国麻将其实实际上在竞赛当中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厉害。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啊，在2014年虽然是有一点点早，但是其实三年的时间足以证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确实有过非常不好的历史。那就是在第五届欧洲麻将锦标赛当中，中国队不仅是没有拿到金牌，也没有拿到奖牌，甚至于个人最好名次，你大着胆猜在多少名？ 一共多少名啊？ 就是一共肯定有很多人 了，很多人是吧？就是咱们拿到了中国的参赛选手拿到 的 最好的名次，17， 错， 还要低吗？ 对， 我已经很大胆子，我不相信中国人进不了前10名打麻将哎，25， 错， 38， 30， 哇， 然后团体赛37， 天哪！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不要因为你经常在街边看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弟弟妹妹、侄女侄儿在打麻将，你们就理所当然的觉得中国的麻将事业和麻将运动发展得很好，其实并不是。那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中国人其实在打麻将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好的成绩呢？是因为麻将在国外真的很流行， 是不是啊？外国人很爱打麻将， 很爱打麻将。比如说在20世纪的20年代，麻将就已经从美国辗转传入到欧洲了。当时在荷兰就成立了一个叫做荷兰麻将团体，不过之后就解散了。那后来呢又成立了，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成立了第一家麻将荷兰的麻将社会，他们叫 society 嘛。然后后来呢他就比早期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所以说像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等等这样的国家的麻将协会一直在倡导和提倡麻将的比赛精神和比赛规则以及比赛技巧。 我觉得好像在国外和咱们情况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休闲麻将，但是国外很多国家其实是竞技麻将。我也看过他们去举办麻将大赛的时候那个图片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就是一个屋子里面乌泱乌泱的都是人，一桌一桌在打麻将，然后就是全是外国人，而且打的全是咱们中国的麻将。你知道吗？麻将的确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在外国人打的时候呢，他们那个麻将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他们打的时候也会喊六通，三通，他们是没有就其他的说法的，他们是用这个原来的这个音译的感觉。 是这样的啊，这篇文章其实他也提到了说，如果是在国际上的麻将呢，其实还是会有标准的发音的。那标准的发音有5个是你必须要这样来发音的，分别是什么呢？吃 啊，吃，对， 然后碰， 可以碰，哦，对，可以碰， 碰，然后杠，花，和胡， 可能很难翻译吧，你知道吗？胡应该怎么翻译 ？Win 啊 ，Win，I win， 杠。 对啊 ，It's so good， 是吗 ？So good， so good， I got you 。 要是这种风格打麻将的话，我觉得会被四川人打死哦。 四川人打麻将真的是都不允许聊天的感觉，我觉得。 对呀、啊， 就你聊一句话，打牌，打牌， 打牌，打牌，打牌，出牌，出牌，出牌，是吗？跟三个四川人打麻将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中国人麻将在世界麻坛上竟然处于这个地位， 对， 哎，真是勾起了无穷的斗志和好胜心。 因为有传言，现在正在说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有可能把麻将列为特色的项目嘛。 是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如果麻将真的进入奥运会了，中国的麻将选手们真的展现出一点竞技水平，好不好？不要总把在家里打麻将那些小惬意的感觉带到赛场上，因为毕竟麻将如果从游戏变成竞技的运动的话，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竞技的技巧和精神。 是的，好吧，这是一条麻将的消息。来吧，咱们 继续来看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资讯可以在这个时段分享给大家。这个时段是我们的翻滚朋友圈，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我们合作的花椒直播这个平台上面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对，那在大早上呢也是非常感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和珊珊的早间派对，早上有的聊，全天才不无聊。 是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在什么呢？今天啊是9月3号，也是学生们刚刚开学没几天的日子。 今天是9月3号吗？ 今天是9月5号吗？对，好嘞，今天是9月5号。哈哈，知道一个 我知道为。我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现在觉得是9月3号， 为什么？ 因为你也经常说自己20岁啊。 对数字极其不敏感， 是对时间容易说谎。 不是，你想想，我已经连续早间播了10几天了，哎。 嗯，今天是第12天。 对，嗯，我对这事已经就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了，你知道吗？好，但是再一次更正啊，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是9月5号。有很多朋友开始已经报到了哈，我知道很多高校都已经开始开学了。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录取通知书还有报到的方式都有一些创新，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最近呢扬州大学的几个报到的新生也是刷爆了朋友圈，让大家眼前一亮。为什么呢？扬州大学农学院的新生报到现场9月3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天，他们报到了几位新生都是手捧花盆的。 是有绿植吗？ 是有绿植，就是绿植类的 okay, 啊，在人群当中特别特别的醒目。为什么他们会手捧这个花盆呢？是因为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当中收到了农学院精心准备的作物种子。 哇，所以假期的时候他们一直是在把农学院给的这个种子，然后用自己的爱心和责任感培养出来，然后用绿植的方式带回学校，对吗？ 是的， 这个感觉好棒啊， 对吧？有种成长的这种感觉。 有、 又是农学院的一个录取的新生，所以说呢其实他们收到这个种子的时候，对于这份特殊的见面礼其实是有些不知所措的。大多数孩子都是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嘛，对于农田的认识也只是来自于书本里面的描述。包括其实我对农田的认识也特别特别的弱，我对农田的认识就是大虫子。你有去过农田？你最近去农田是什么时候？ 我最近去农田应该是在我小的时候。 20年前、 就 是吧？ 我的意思是说，就脚踏进农田去啊，然后后来就是其实去周边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农家乐之类的嘛。 对的，农家乐其实我觉得好像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算我去到农田，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去啊采摘啊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有一种想回归田园之乐的感觉。但是田园之乐的感觉，然后其实我觉得好像，但是对农田的认识大家会比较弱一些。可是呢，农学院的这个概念特别的好，在于它给大家的这个录取通知书里面放了一颗种子，希望学生们在来上学之前增加对于农田的认识。而经过这一个暑假的实践学习呢，报到当天捧着花盆来报到，也成了学生们一个特别难忘的回忆。然后他们说了，在照料的过程当中，农学在我心中就不再那么陌生了，一下子就拉近了和学院之间的距离。 没错，其实如果是我收到种子的话，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因为种子可以吃吗？ 种子可以泡水喝。种子可以多攒几个，然后玩那个就是溜溜球。种子可以干什么呢？粘在耳朵上当耳钉。 我很讨厌我小时候我妈妈吓我的那一招，就是我妈妈告诉我说，你不可以吞那个 西瓜 的籽儿，她说你吞了西瓜籽儿，就 肚子里 会长出西瓜来。然后我小的时候就好认真，每一次吃西瓜的时候都觉得很烦，都要把那个西瓜籽儿全剔出来。然后当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我妈妈在骗我的时候，我就吃西瓜籽儿了，有多少西瓜籽儿我吃多少西瓜籽儿。 所以后来就长出了许多许多西瓜，是吗？关于吃西瓜这件事情，是不是全天下的父母都是这么骗孩子啊？ 如果我有小孩，我不会这么骗他。 他说他想吃西瓜子，你会怎么跟他说？ 吃。 我觉得为什么妈妈不让咱们吃西瓜子呢？是怕消化不良。 对，好像是小时候就是消化不太好吧。 那为什么你要让自己的孩子坚持吃西瓜子？ 因为我是觉得他如果一次消化不良，然后就是已经达到不舒服了，然后我再告诉他，我说就是因为吃西瓜籽儿，如果是你不吃西瓜籽儿的话，就不会这么难受了。他就会有一个体验，他说那下一次我为了舒服，我就不要吃西瓜籽儿了。但你不要骗他。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给我讲过最让我就是觉得 确实是帮到我，但也最恐怖的一句话就是，当时我长水痘，你知道吗？ 我知道。 然后长水痘，如果小孩爱去挠的话，那个水痘一破就会留个坑之类的。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抠哦，如果你抠烂的话，就是那个如果那个爆掉的话，里面会爬出虫子来。 呀呀呀！ 然后我当时觉得 很有用，对不对？ 害怕呀！然后我就觉得我身上所有的痒的地方，我都不能去就是碰它或者去挠它。然后后来我长水痘完了以后，身上就没有留这样的疤。 你不会做噩梦吗？ 有点太小了，我有点忘了。 但是你很感谢妈妈骗你的这个。 我并不感谢。 你没有留疤哎，多好啊！ 但是我觉得留一两个疤也无所谓吧，只是说你不要吓小孩。 对的，怪不得你现在是这么需要保护的一个人。爬出虫子，我觉得这个想象会太恐 怖了，宝宝心里太苦 了，对吧？但是说回到这个农学院，扬州大学农学院的情况呢，的确是他们的学院党委副书记沙爱红老师在迎新现场是跟先生们这么说的。他们说，我们送作物的种子，让你们熟悉这个专业，体会农学。今天你们把自己辛勤培育的幼苗带到学校，我们很满意。其实在我们眼里，你们也是种子，希望四年之后你们茁壮成长，能像今天带来的幼苗一样，向学校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每一个学院其实对待学生的那个方式可以有一些自己学院的特点， 是吧？比如说考古学院就可以在录取通知书里给大家寄件古董嘛，对不对？ 那我报考古吧。是，请问哪个朝代的呢？ 选择的这么快是吗？明朝嘉靖年间可以接受吗？ 可以。是青是瓷器还是 玉器？ 玉器是吗？玉器， 咱俩别在这当真的说来说去了，好不好？感觉全国的考古学会把咱们俩封杀。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是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学校这个学院尤其是用了心思，才会在录取通知书里面放一个种子，然后希望你用暑假的时间去把它培育出来再带到学校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仪式感的东西会给你增加一个特殊的这种情分和缘分的感觉，会让学生真的对农学院增加一些归属感和特别想去学习农学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对，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农学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学科吧。 是的， 对不对？ 对啊， 就每天会了解蔬菜然后水果。我们是不是这样解释就是说明我们根本不了解农学呀？ 必须的，咱们懂什么呀？咱们只会聊天啊。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我们会聊天的话，早上也想跟我们聊天的话，欢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30和9:30山山水水在这里等大家。 那在这里呢要做一个预告，马上要来到直播间的是刘洋。他是火星人俱乐部的创始 人，然后他会和我们聊怎么样让我们在我们枯燥并且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加入那么一点点那么呀咻咻的 呀苏苏 那个天文。 现在是 San Francisco 吗？是在洛杉矶吗？都用粤语报站名。 旧金山 是在旧金山吗？ OK， 那么呀咻咻的一点点的天文的知识呢，让我们可以仰望星空，然后面向宇宙。 好的， 那我们马上在一段音乐之后请出刘洋。那下面与我同行送给大家，一会儿进入今天的微微观世界， 一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日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我就是年轻的声音的典范珊珊。 我就是年轻的声音的典范，比他更典范更典范更典范的水水。 幼稚反弹 反弹给对方，我打了预防针，不准反弹回给我了。 好的，去好。 来 幼稚死了。要提示大家啊，这两个特别幼稚的主持人主持上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是一档早间节目，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都陪大家一起聊天。大家呢可以收听通过 FM 98.2或者是 AM 927，也可以收看。比如说你打开微信啊，现在搜索982魔力工厂，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世界。哎呦，这不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吗？嘿，就是，您来对地方了。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这里不是去幼儿园的路。 怎么了？我说话是不是有点太流俗了一点？这就是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大家记得点击关注哈，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推送。那另外呢，还有视频直播的一个入口，右下角就有视频直播的键啊。那如果呢，还有其他的收看方式，你想听一听的话呢，我这就告诉您，比如说呢，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视频直播了。嘿，我是不是特别分裂？ 很厉害。那要给大家说啊，我们 分裂对不对？ 特别分裂，非常非常典型的状态。 对。 然后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呢，我们之前一直在预告啊，说火星人俱乐部的创始人刘洋，他要赶就是来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火星的事儿嘛。那现在呢，他是在从火星赶来的路上，所以说我们在他到来之前呢，还是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资讯，然后等他从火星过来以后，我们就马上开始对他火星知识的拷问。 是的，我们现在呢开始往火星的路上开一下，然后也希望火星人呢可以快速的移动到直播间里来。 没错，你刚刚说你分裂，其实最近有一篇文章非常非常引起我的注意。 我不分裂呀，对的。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您说。有没有被自己的搭档吓到？ 被吓到了，真的。 您说。 你真的想让我说吗？我不说。好吧，我说吧。为什么要说？ 好的，这个节目是 好，我说好吧， 都是戏， 你要干嘛？ OK， 好，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我们总在朋友圈里晒幸福，就总在匿名的网络上怼别人。 一定要播出就是两个人播的感觉是吗？ 嗯， 是在就是朋友圈里晒幸福，但是总是在匿名的网络里 面，匿名的网络上对别人，对对对 diss 别人。 嗯，你这么说好像的确是这个样子，朋友圈里大家都是小天使。 哇，朋友圈里那真是天使圈啊， 对吧？都是坐看云卷云舒， 感觉有一个恶魔奔出来，你都会觉得这孩子不成熟。 对呀，怎么这么焦躁？是不是社会这么美好，你却这么浮躁？哦，朋友圈的确都是各种美好嘛，要么就是晒幸福、晒爱情、晒孩子、晒父母、晒孝顺、晒工作成功啊、晒事业有成，反正就是各种美好。但是在互联网上，你一看啊，这评论下面公众人物的评论区，节目的弹幕里面，还真的是全都是 diss 别人的。哦，你知道我这两天很喜欢看那个脱口秀大会，就是之前的吐槽大会的第二季。我觉得其实都挺有才华的，但是真的是只要每个人一上来，大家就开始各种 diss。然后我看到了一条这个评论，特别特别的中肯，我觉得就说到我心里去了。他说每个人上来你们都怼，真的是服了。就是你理解那个意思吗？就怼所有人啊，怼世界，怼宇宙。但这篇文章当中分享的是什么观点呢？为什么会在朋友圈当中表现出一个非常美好的天使的形象，但是在匿名的时候反而就会去怼别人呢？ 其实实际上这个有种暴力啊，叫做排挤式的一种暴力。它其实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就是网络的匿名的情况下，会更容易滋生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情绪，从而让我们觉得暴力是一件理所当然，而且不需要为它付出任何代价的事情 啊。 但是朋友圈的目光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处在某种不自由当中，所以我们出于对于自己尊严、地位、口碑等等的影响，就会开始进行这样的晒幸福。其实实际上在网络上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无论身处何种职业，总会有许多人把自己要想象成遭受了不公平待遇的弱者，是无处化凄凉的一种弱势群体。那其实根据一个比较厉害的调查显示，在这样的抱怨的人群当中，不乏比如说公务员、医生、律师等等这样我们看起来社会地位其实不错的职业。他们在网上其实也是有匿名宣泄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小恶魔的感觉。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在英国在美国有一位心灵导师叫做威尔鲍温，应该叫 Will Bowen。然后呢，他就是提出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超级可爱 啊。什么运动？ 这个运动叫做不抱怨运动。 19世纪的时候吗？ 就是反正是有一个心灵导师提出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你知道这个运动到就是查到这个手环，就是能够就是手，他戴一个手环，意思就是说我参加了不抱怨运动，所以我所有戴手环的人我都不抱怨。但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合理啊。anyway 了，无所谓了。然后这个活动你知道全球已经有600多万人参加了吗？ 哇， 所以我其实觉得不抱怨的世界还挺重要的，对不对？ 不抱怨的世界至少很清静，但是其实好像养成了习惯，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更加平和和随和的人，是吧？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手环应该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戴上了这个神奇的手环，我想抱怨的时候，哇，我是不抱怨运动的成员呢。 这样吧，我觉得我把这个帽子给你，然后呢，你戴上这个帽子， 就开始不说话了，是吧？好嘞。我下班了，亲爱的朋友们。 好，已经取 下了。好嘞，八百八兵奔北坡，标兵并排北边跑。 OK， 那其实实际上想跟大家说的这一点也是源于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呢，我身边也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突然一下，因为最近其实我偶尔会刷刷微博嘛，然后我突然就刷到了好像这个人我认识。 哦，是吗？ 然后就是刷完了以后呢，我发现这个人平时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总抱怨然后总吐槽的一个人。我就翻开了他的朋友圈，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真的吗？ 我觉得他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精彩。 是什么样的对比呢？非常鲜明的对比，是不是？ 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朋友圈当中就是一个云淡风轻的人，然后结果在微博当中就是一个骂宇宙、骂世界、骂人生 啊。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分裂有的时候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很想认识他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我自己真的不是。 你好像不太抱怨。 我 是在生活当中偶尔跟朋友说两句，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健康的。 对， 人总是会有些负面情绪需要抒发的嘛。 对， 谁可能天天当天使呢？累坏了得。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让大家你别抱怨啊、嗯、只是让大家就小心这样的分裂，因为这样的分裂对于你的身心健康其实并没有好处。 是的，适当的进行情绪管理是一定有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的。 嗯，没错。嗯， 那好，那这边刚才说了许久的不抱怨的事情呢，一大早的跟大家提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吧。其实也是微微一笑经常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特别特别的招恨。 嗯， 嗯，早餐。但是这个早餐能跟大家聊的不是具体的吃的啊，是一个做早餐的人和事。前段时间那个煎饼大妈大家还记得吗？北京一个煎饼摊上的大妈， 就是我每个月月挣三万，我还差你一个 鸡蛋 吗？ 对、嗯、就这个消息出之后呢，很多也是网友开始评论了。那现在呢，新的刺激又来了，月入3万元的煎饼大妈不是传说，在浙江金华市区卖了8年烧饼的杨师傅和记者谈起这个话题时候，说自己靠一个个烧饼攒起了家业，养儿育女，最多的时候手上有7套房子，还不包括店面。 我跟你说，这种论调就是典型的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过贼挨揍。你知道吗？ 没看见贼辛苦， 就是你就见着别人手上有那么7套房。我想问问你，你每天早上4点多你就得起床、嗯、你要买原料，然后你每天就站在那儿、 嗯、 夏天的时候酷暑，冬天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严寒， 是的， 什么空就是天气条件你都得在那儿， 嗯， 因为你只要一天不在，大家就觉得你不在了， 特别特别的辛苦，就真的是，也不是觉得你不在了吧，就肯定会觉得，哎，我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所以暂停营业，希望大家奔走相告哦。 嗯、okay ， 这个师傅的确很辛苦，就像水水说的一样，只看见贼吃肉，没有看见贼挨揍。这个师傅呢，2009年的时候是37岁，那么请问水水小朋友他现在多大了呢？ 我不知道哎，我不会算这个。 嗯，37岁的时候，他家住在农村，学过烹饪，为了养活一对儿女，卖过肉，打过工，村里的红白喜事常请他去掌勺。攒下了一些积蓄之后呢，夫妻二人一商量，决定做这个餐饮的小本生意。 那我的鸡皮疙瘩了吗？ 为什么鸡皮疙瘩？ 我觉得就是这样 的 成功的人，永远是在被感情所驱动。 是的，嗯， 就是你一旦有了孩子，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为了孩子，父母什么都愿意做。 嗯。养家糊口， 对对， 养儿育女， 就本来可能是一个游手好闲怎么样，这辈子也就这么着了的人、 嗯、 然后有了一对儿女以后就会开始奔波起来。 是的、 嗯、 所以他们夫妻呢也是一直在为儿女奔波着，用这些小小的积蓄决定做一个小本生意，于是就在市区的一个弄堂里面开了一家早餐店。杨师傅呢是做烧饼的，他老婆炸油条，维持生计不成问题，所以此后的8年时间里面，他的青春全部耗在了面团还有烤炉里面。杨师傅做烧饼呢是从零基础入行的，受到这个吃货们的追捧，还一度被称为网红，每天要�卖300-400个烧饼，一个烧饼卖3块钱，一根油条卖2块钱，店里还卖包子啊、馒头啊、馄饨啊、豆浆啊、福建羹等等等等。70平米的一个小店，7个人轮流招呼，还忙着晕头转向，一个月下来之后呢，刨出成本至少能赚3万块钱。 嗯， 嗯，但是现在真的是吃不到这样的路边的烧饼了， 是吧、 嗯、在北京， 对 吧？对 的、嗯、它其实是一个小店，是一个70平米的小店这样子。 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就我读小学的时候、 嗯、 我们家楼下有一家牛肉粉的店 啊。是吗？ 然后每一次我英语课补习回来，他们家其实是已经关掉了。 嗯、 然后每一次周六的时候，我都告诉我妈妈，我说我特别想吃牛肉粉、 嗯、 就是那个牛肉粉真的超级好吃。然后你知道我妈妈就会下去给他们说我儿子就是那个就是晚就是一会儿放学会比较晚， 嗯， 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妈妈就跟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多开会儿， 嗯， 就是因为我拿回家以后就又冷了，然后又热了，没有那么好吃。然后 你妈妈自己去跟牛肉粉店沟通， 然后你知道吗，那对牛肉粉的夫就 是 卖牛肉粉的夫妇，因为他们就是个小摊嘛，他们就会等我。 真的 啊，他们就会觉得无所谓啊，那我们就再开会儿，然后反正也能多点生意。 嗯， 然后你知道，就是小学的时候就，就是小学门口经常会有那种卖什么卤煮啊、 嗯， 然后比如说卖一些什么洋芋丝啊什么的那种小店，嗯、经常你就是认识那个老板。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种店，就是但凡你真的是做良心食品，嗯、你保证健康干净，干净不敢说，因为在路边怎么样也会有一点脏嘛。 对、 嗯，但你好吃，然后你安全，我觉得你赚多少我都觉得不为过。 嗯，对的。我觉得这是辛苦钱，你知道，像他的确非常非常的辛苦。刚才叔叔也说了，说你只看到了贼吃肉，没有看到贼 挨揍， 对吧、嗯？的确是，他说其实早餐这个行业虽然有很多的利润，但是年轻人是留不住的。他的店也来过90后来工作，但是会发现根本留不住年轻人，因为其实月薪很少，月薪 就是3000元的一个薪水的这个水平，所以说， 所以还是要创业，自己当老板， 对，要自己做早餐，什么最后因为起不来结束了。这90后来的时候呢，有的是来拜师学艺的，有的是来打工的，但都没有留下来，干的最长的只做了2个多月，最快的3天之后就走了，说吃不了苦，耐不了寂寞，每天工作大概7个小时赚3000块，觉得更愿意去送外卖，就是勤快点的这个外卖员，每天可能还会挣的比这个做早餐更加的多一些，但是因为这个师傅真的非常非常的聪明，你知道吗？他赚了钱之后的确开始做了很多投资，他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就开始比如说买房子啊，然后需要的时候再卖掉，然后再去做新的投资，所以他最多的时候手上有7套房，是个很聪明的烧饼师傅。 好厉害，我一直觉得特别会赚钱的人真的是很厉害。 对的，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早餐界的一个专业的数据哈。其实大家都说早餐行业是一个富矿，我特别特别的好奇，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吃早餐嘛，作为每天的这个第一顿饭，有专业机构预测中国人的早餐食品总消费4年之后将达到2万亿元。2万亿哟、哦、你怎么了云云神，你怎么又背对着我了？ 为什么又开始聊早餐这个话题了呢？ 我只是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它这个早餐的确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商机嘛。如果能做到非常到位的早餐，我觉得是可以成功的。所以今天 正在苦思冥想自己的这个 创业 项目的同学，除了我们可以研究天文或者是火星文化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卖早餐，对不对？ 好，那关于这个烧饼大叔的一个故事，其实有很多温馨的成分和细节在里面。网友都是给出什么样的评价的呢？网友说又想骗我去买烧饼。网友并不吃这一套，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可爱啊哈，就说啊，好吧，我就去卖烧饼了，还行不行？但是的确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烧饼的确很好吃， OK， 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行业，靠自己辛勤的奋斗和努力，挣得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想要的钱。 OK， 那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就要送大家一首歌，就是 Traveling Light， 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能够被早餐、被梦想、被很多很多有光亮的东西点亮起来。 好的，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间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和珊珊在早上陪伴大家。 是的，我是此时此刻正在微笑的珊珊。 我是此时此刻非常想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些有科技感的资讯的水水。我看到了有一篇文章是介绍了一位记者去历经世界上最现在非常就是发展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精子银行，就是还是一个蛮科技的概念，对不对？ 对的，当然的。 然后其中有几个细节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实际上有很多就是人都很想去捐赠自己的精子，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精子都是有这样的资质去进行捐赠的，因为在精子捐赠的这样的一个之前会进行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健康的筛查，所以说你必须要达到这样的健康状况，你才能够去捐献自己的精子。那其实际上在欧洲也好，或者是在美洲也好，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平等，比如说种族平等 的，懂得整整的平等。但是大家在审美上或者是在身材上还是就是喜欢在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 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其实就是指北欧的，比如说挪威、芬兰、瑞典这样的金头发、蓝眼睛的人叫做维京人。 你知道现在的那个金头发越来越少了吗？其实纯种的金头发越来越少了。那天是基因那点事刚刚跟我科普的，他说就是金头发是纯隐性表达。隐性表达什么意义？我可以先解释一下哈，比如说 我知道， 对吧？就是非得是金头发的人和金头发的人结婚， 对， 才能生出来纯金头发的小朋友。 对。 然后如果是这个你跟金头发的人跟一个不是金头发的人结婚，生出来都基本上就已经完全不是金头发了。 对。 所以说金头发真的金头发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认识了一个金头发的人，有天他问他说，哇，你头发好漂亮啊，他说我是染的。就是他们的肤色可能还是很适合金发，但是在这个半岛上可能金头发的人会比较多吗？ 不知道。 染的都是染的。 但是其实大家肯定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在于说，如果我捐献了我的精子，那我需要就是告诉这个机构我的具体信息吗？比如说我的电话号码、我的邮箱、我的姓名、我的教育背景。那其实实际上就是你可以选择不透露你的姓名、联系方式。但是如果你透露的话，你的酬劳会更高 啊。 然后就是这个精子银行，它有一些个业务是说，在这个孩子啊，就是比如说是用这个精子去培育出的这个比如说小孩，然后呢，他如果到18岁的时候，这个机构是可以让这个小孩明白或者是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然后怎么样去联系到他的。那在这里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那就是。有一个孩子呢，他在一片赞扬声当中以非常高的智商、很好的成绩长到了18岁、而且加入了门萨俱乐部， 就高智商俱乐部。 对。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他就觉得说，他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 我爸妈， 我的智商绝对不可能遗传自我的父母。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样的疑问，说看我的爸爸妈妈，我怎么会生得这么聪明呢？ 然后呢，他就坚持要跟他的爸爸妈妈说，我要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谁。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告诉他说，其实实际上我们是有对生育上的困难。然后大家知道吗？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有5%到10%的夫妻，他们有生殖困难。是真的、 这么高的 这个比例 吗？ 挺高的， 挺高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精子银行它也是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然后呢，这个小孩就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果然他的亲生父亲也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 所以说就是从遗传的角度来讲，的确是智商很高的人是有可能生出更聪明的宝宝的。 对，没错。 如果是这个自己的基因条件特别优秀，是可以考虑到这样的精子银行当中去捐赠自己的精子，然后帮助那些有生殖困难的夫妻带来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 对。但你知道其实在美国啊，虽然精子银行已经是取得了法律上的认可，但是美国也有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呢？比如说美国规定每80万的人口当中，依靠同一个捐精者所生的孩子不能够超过25个。所以说其实在精子银行，它在就是提供精子的同时，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地域上的划分和一个限定。 因为比如说我觉得应该是避免了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基因型过于接近的人比较密集吧。 对，没错。 因为你看之前分享过一个嘛，就是美国人他们的真爱多数是在5个街区之内找到的，他们很喜欢在周边找人。如果找到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这样多不好呀，对不 对？ 对 对，又变成了另一个段誉是吗？ 是的，我看到 了，然后就发现不是真的。 爱上的人都是自己的妹妹。好像你看这个刚才说的，根据自己的智商，最后觉得哎，这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的亲生父亲应该另有其人。最后找到了，果然智商跟自己一样高的亲生父亲的这么一个案例，让我想起来之前的这个， 吃 辣 烤鱼。 对，你怎么知道？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对，然后发现说自己原来是不是四川人还是重庆人？ 对的，我庄大一直也在直播间里啊，他说今天网络卡到爆。其实今天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跟我们提醒了，说今天网络有点卡。所以说呢，听广播的朋友可能还好，但是在这里呢，要是真的真诚的感谢一下在直播间的看视频的朋友们，既然这网络可能会时不时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还一直陪伴着我们。而且刚刚在网络已经卡的就我自己都看不到的时候，桑善还关注了我们。在这里谢谢桑善，你就是阳光，你是爱，你是电，你是最美的阳光，好不好？ 你是电，你是光。 想你是唯一的神话、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OK， 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在早间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了、如果您是在开车的话呢，请把频道锁定在 FM98.2 或者是 AM927。 如果您这个有时间有流量的话呢，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了。当然了，还有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主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今天网络上的这个平台是有一点卡，那想问一问正在开车或者是正在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早上你在做什么呢？因为传统来说的话，星期二是一个人在坚持的感觉上最倦怠的时候。 是的、 我今天早上就是因为珊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我真的有一点点崩溃的感觉。因为其实我这个周末一直在加班，然后我其实我自己也是已经连续工作，这是第十多天了、然后就每到每一个星期二的时候，我都在质疑人生的意义和工作的意义在哪。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听过一个美国的作家，他有一句话说，我还是相信辛苦工作的意义，越辛苦越好。我经常拿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我觉得哇，这个人都比我疯多了。我可能还是能再挺一下。 我超级讨厌工作。你要相信工作的意义， 越辛苦越好， 越辛苦越好、越辛苦说明你越在一个对的 track， 在一个对的轨道上、对不对？你就越不会辜负时间。那为什么不会辜负时间呢？下面就给大家来一首光阴的故事，一会儿回来。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不值得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有谁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情，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青年广播。刚刚我们在画面当中一直定格的这位，就是我们从火星赶来的火星人俱乐部的创始人 CEO 刘洋同学。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刘洋。 那在嘉宾打完招呼以后呢，主持人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水水，我是刘洋的同学珊珊。 那要提醒大家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这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并且要点击关注。 好的，记得千万点击关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了，喜大普奔了，喜大普奔了。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从现在开始呢，注册励志 FM 账号，点击频道页北京 FM 入口，就可以查看活动并且报名参赛了。所以想到这个北京青年广播来当主持人的小朋友们，要想在励志 FM 上有自己的节目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参赛了，就可以查看这个更多的活动详情，登录励志 FM APP 搜索并订阅北京 FM 官方播客，或者是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对，简单来说就是一大波来抢我们工作的小朋友正在向我们奔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要隆重的介绍我们的嘉宾刘洋。 是的， 他是火星人俱乐部的创始人 CEO。 然后呢，其实实际上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给我们一些远大的梦想和知识，对不对？ 对。 其 实就是一位科学老师，然后教小朋友们有趣的科学知识，把咱们枯燥无味的这些物理学公式啊，变成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教给同学们。 那现在直播间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和一个13岁的小朋友。 好的， 那现在 5岁的。 那现在你要跟这个5岁的小朋友普及一下什么样的知识？这位5岁的小朋友，请问你想知道什么呢？ 其实这样，我想先请这个亮可以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点啊，这样可以请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可以更加清楚听到你的声音。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可以先介绍一下刘洋的背景啊，他是北大毕业的啊，然后后来创业，开始为什么开始创业，可以听他讲一下特别特别有趣的一个故事。 好啊，好啊。 然后开始教小朋友们上课，慢慢的变成了火星人的俱乐部，把更多的科学知识普及给小朋友们。所以为什么开始创业这个故事可以在节目当中讲吗？ 可以，我先说一下关于我的背景，非常非常的高深。因为是这样，我本身在北京大学读的是电子学的专业，然后做过一个很牛的事情，就是咱们这个国家空间站的项目，然后做过相关的电路。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工科生里的非常非常牛的工科生了，所以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当一个老师。但是在读书的时候呢，发现一件事情，我天生很喜欢小朋友，然后每次喜欢跟他们讲很多有意思的知识，而这样久而久之呢，很多家长愿意让我去带他们的同学。而最关键的是，这个珊珊知道有个段子，就是是一个工科生然后恋爱了，然后我认识了我的女朋友，然后结果发现因为在研究生阶段很尴尬，没有自己的收入，所以我就想出去这个当家教啊等等，赚了一些外快，然后起码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尴尬，因为我很想给自己的女朋友去买一些包啊，买化妆品等等的。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一个事情就发生了，非常非常的意外，我女朋友参加了这个摇号， 然后 参加 一把中，摇了一个车牌号，然后我突然感到了天大的压力，因为对一个学生来说，一下子摇了一个号之后就要买一部车， 嗯，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要赚更多的钱，所以我创业纯粹是为了钱。 我觉得虽然是感觉纯粹为了钱，但是这样的目标还是挺，怎么说，挺浪漫的，对不对？ 对啊，就是为了给女朋友买车买包买房，然后开始好好的这个赚钱，最后创造了这一个企业。他其实刚刚拿了2000万的投资， 厉害， 是的， 是吧？ 雷军先生的相比的，来自于相比 的，对的，雷军的投资。 OK， 雷军先生投的， 是的， 2000万的这一轮的融资，是吧？ 嗯，所以说为什么会投他们？他们其实的确做了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接下来今天时间其实有限，所以可以更多的聊一些你们到底是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可以让小朋友们觉得科学是件有趣的事儿？ 嗯。首先他们都叫你刘洋哥哥吗？还是叫你 叫洋洋老师， 叫洋洋老师， 洋洋 老师，洋洋老师， 洋洋， 对的，珊珊和水水小朋友希望请洋洋老师教我们一些科学的内容。 那刚刚提到创业，然后我觉得虽然是为了钱，但是确实一直没有忘掉自己的初心。 嗯， 我是擅长于教学，所以一直工作在这个一线，然后在教同学们科学知识。 嗯， 而教科学知识的时候呢，也总结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起码现在看来，咱们中学的物理知识学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让同学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抽象。但是到我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 嗯， 我也努力在践行这样的一个事情。而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会从他们身边去找一些他们觉得很简单但是很有意思，甚至他们觉得他们理解了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变成科学家这样的事情，来去让大家觉得科学很有意思。 嗯， 那比如说如果咱们的5岁的珊珊同学，珊珊小朋友问我有什么好玩的知识吗？如果是晚上，我会抬头看，我说天上有两颗星星叫牛郎织女星，然后牛郎星和织女星你知道是哪两颗吗？然后珊珊小朋友可能会说不知道，我说天上最亮的两颗就是，现在是夏天，最亮的两颗星星是牛郎星和织女星。 哦，真的吗？ 是的， 是的， 是的。然后怎么会让小朋友感觉特别特别的学的这个特别特别有意义呢？我一般会加上一句这样的话，我说咱们今天把它给记下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回家你问问爸爸妈妈，他肯定不知道。然后小朋友一下子就有了自己的成就感，因为他一下子知道了爸爸妈妈 不知道。我不会把我小孩送给你的。 把小孩送给你回家时候感到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没错，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需要成就感，咱们成年人需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有别人没有的成就，小朋友也一样。当他们知道自己有科学知识，知道了这样的科学知识的话，爸爸妈妈不知道，然后他们的这种成就感会驱使着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很强大，可能会懂得别人不知道，甚至他觉得再去问问爷爷奶奶，自己同学都不知道，他可能会以为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然后就有了一种自己的这种发现，他是在驱动着一些人的科学认知，然后他也会觉得自己就跟爱迪生跟法拉第跟牛顿是一样的，然后他也作为了一个自己眼里的科普达人。 哎，我觉得他这个逻辑很厉害， 是吧？ 他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把孩子首先自信建立起来，然后又给孩子传递了一种需要分享的精神，然后这样的话小孩就会非常积极的去分享这样的知识，因为他觉得你不知道他知道，所以他要告诉你，然后呢他告诉你的又是一些很有趣的科学的知识。 其实好像自信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包括我觉得我就是从小被鼓励起来的那种孩子，在自信和鼓励下成长起来的，还可能就的确更有那个学习的动力，包括分享这件事情，这也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嘛。你单纯的去输出和灌溉，孩子可能真的记不住，你让他去主动的输出之后，他才能够真的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这是他们做的一个逻辑，我觉得。那请问洋洋哥哥，珊珊小朋友觉得，我知道牛郎和织女是天上最亮的两颗星，然后我觉得现在知道这个知识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成就感了，我需要知道一些其他的我不知道的知识。 对，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做到的非常非常牛的地方，就是我们把高考能够考到的所有物理学的知识都变得如此的简单、具体、形象了。比如说小朋友问到杨洋老师，我只知道，当然刚刚老师提到夏天的时候最亮的两颗星是，到冬天就不是了。那杨洋老师就会问同学们说，你看看这两颗星是牛郎和织女，但是杨洋老师能做到一件事情你现在还做不到，就是我一秒钟就能知道织女星有多少度。那 温度吗？ 是的，有多少度，而且我还会跟小朋友说一句话，我说我不但知道织女星有多少度，满天的星星只要让我看一眼我全都知道。这时候小朋友们就会非常的震惊，哇，你比我还要厉害，他会很佩服我，觉得哇，世界上竟然还有比我知道更多的人，然后 非常震惊， 就到了 当时我就震惊了。 是的，就到了我的表演时间了。反而我 提到的每一个知识我都能够让小朋友在五分钟之内全都学会、也就是说我会跟小朋友说，你只要认真听五分钟，接下来你也能够做到抬头望一眼天空，每颗星星的温度都可以自己。 那我要学，我要学、 你要学吗？这两个小朋友好好学、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是这样的，咱们科学家们在研究这个天文的时候，咱们是做不到听这个星星的声音，因为这个离他们太远了，然后咱们也无法去跟他做好相关的交流。实际上科学家们也是在用眼睛或者最多加上一个望远镜来去看星星，所以说大部分的星星的知识啊、信息啊，我们都是通过视觉来去完成的，小朋友们也做得到。而且这些规律特别特别的简单，越高深的规律可能最开始最表达起来是最浅显的。那星星的规律是怎样的呢？根据光谱来看呀，咱们天空中的星星一般是有几种颜色呢？红色，还有黄色、白色，还有蓝色，当然不是这标准的四个颜色，是它们连起来的，而这个根据光谱学来说，根据物理学的这个光谱知识来看，红色的星星温度一般在3000度左右，而到黄色，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星星吗？ 如果我们晚上盯着天空中看，发现每一颗星星的颜色都是不同的，而且都是这四种的。 怎么盯？ 只要 用眼睛 盯， 用力盯，盯多久？因为我觉得我看星星都是一个色儿。 我也是，我觉得星星要么就是淡的黄色，要么就是亮的白色。 对的， 我是认真的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红色的星星， 红色和蓝色的特别少。 那杨老师，这样的星星在哪里呢？ 那是因为发生了一定的大气的反射。如果我们仔细看，它是能够看出来偏蓝色、偏红色、偏黄色的。 仔细看吗？这真的能看出来是吗？ 如果视力够好的话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可能我们觉得每一颗都是白的，但是它们都是白色带中带着红色多一些，带着黄色带着蓝色多一些。我们可以把一个夜空中的图像全都展示出来，然后发现每一颗星星的颜色都是有一点点的差别的。 所以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晚上准备去看星星，认真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平时觉得都是一样颜色的星星会不会闪出一些红色或者蓝色的光，好不好？ 诡异的光， 这就是刚刚杨洋老师告诉我们的一个第一个知识点。 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星星有不同的颜色。 对，而且科学家们也是用这个知识来去研究星星的。刚刚老师提到的织女星啊，它是偏蓝色的，偏蓝色的它的温度是最高的，要10000多度。而咱们的太阳呢，实际上是黄色和白色之间，它是5000多度的，而黄色的也就是4000到5000度，而白色呢是差不多5000到8000度之间，而红色是最低的3000度。所以说咱们把这四个颜色排开，然后同学们往天空中看一眼，就知道每一个星星大概有多少度了。 老师汇报完全没有记住。 报告杨洋哥哥，你这个知识的列车落下了我。 那现在在 我没跟上。小朋友真的跟得上吗？ 我在比你还要前面的站就下车了。 Okay. 这样好不好，杨哥哥？你把这儿当成一个你录小视频的那个空间。假设就是小朋友们就在镜头前，你怎么表达这一整串呢？我要重新学一下这个星星的颜色对应的温度这个知识点。 首先，小朋友们要带着极强的好奇心来去听这个。 我们都是好奇宝宝，可好奇。 而且我们听完之后，一定可以今天晚上就可以拿出去 问我爸爸妈妈，对不对？ 对。那咱们再重新记一遍。 等一下，老师，你等我先问一下我妈妈。妈妈，妈妈，你知道就是星星有分成不同的温度吗？ 哦，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你知道星星有这种颜色吗？ 我对星星的事情一无所知。 哇，真的吗？好，洋洋老师，你可以开始。我妈妈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成就感吗？此人，那我应该鼓励一下水水， 对对对， 好棒。 但是我也不是知道的特别清楚，我学习一下，然后我来告诉你，好不好？ 好的，你去吧，孩子。 好。好的，洋洋老师。那关于星星的知识能不能告诉我更多呢？ 咱们彩虹是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 是的， 星星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一些颜色少一些。 星星七个色。 刚刚提到最多的也就这四种吧，淡紫色就几乎没有了。所以刚刚提到的这四种，赤橙黄绿青蓝紫，它这个排列是有规则的。它的光谱，它的光子的能量是从弱到强的。而星星这最多的这四种，那肯定排起来也是红色、黄色。然后白色实际上是每一种颜色都有了，然后再有蓝色，这四种是颜温度越来越高，这个顺序咱们能记住吗？ 红色、黄色、 白 色、 蓝 色， 红色、黄色、白色和蓝色。那为什么没有绿色呢？ 实际上有绿色的，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蓝色的光更强一些，它把绿色给盖住了，蓝色和黄色会更强一些。 明白了。 好，红色、 红黄。 白蓝， 红黄白蓝，嗯、 对， 好， 而温度呢， 红黄白蓝、 嗯，而温度呢，差不多是从3000度到10000度， 嗯， 这个知识就很简单了吧？嗯 哦、对的， 3000度到一万度， 对的，对的。 而至于每一个是多少度，嗯、我们差不多黄色的话，差不多就是4000度到6000度左右了。 嗯， 白色 红色是3000到4000吗？ 对，4000到6000， 嗯， 6000到8000，然后 8000到10000， 八千到以上。 好的。 而所以说，蓝色是最高的温度吗？还是 蓝色是 最高的？ 蓝色是最高的温度。 对，对。 织女星就是蓝色的。 织女星是蓝色。 你看。 对， 刚才讲过了呀， 就举一反三了，对吗？ 你怎么没有 get 到妈妈的这个遗传的高智商基因呢？ 妈妈，妈妈，那现在我问你， 好的， 就是那紫色的星星是多少度呢？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觉得应该和蓝色一样，是8000度以上。 嗯，对，如果是真的有紫色的，肯定有。恭喜你已经学会了， 对对 已经学会了，嗯，都会抢答了。 嗯，刚才说了太阳其实是红色的，是吗？ 太阳实际上是黄偏白的，黄偏白的， 就是5000度左右。 对，5000度左右。 就是太阳其实还不如织女星的温度高哎。 织女星是一颗 嗯， 大家知道为什么织女星很亮吗？ 因为它在恋爱。 恋爱的人是会发光的。 对，因为牛郎，实际上因为它第一离地球不算远，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特别的热。 杨洋老师回避了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热。 杨洋老师是很严肃的， 不能这么教坏小朋友，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哦 嗯。 所以实际上织女星特别特别的热，因为它是蓝色嘛，所以它很热。哦、那很热的话就很亮。 嗯、 大家知道灯泡肯定是越热越亮，那织女星也是一样的。 嗯、哎，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在颜色上会让我有点疑惑哎、 嗯， 因为我觉得蓝色和白色比起来肯定是蓝色没有白色亮啊，白色多亮啊。 嗯，实际上。咱们生活中看到的一些常识啊，误导了咱们。 嗯， 但是还能看到一些这方面的现象，比如说咱们点煤气罐，不是、 嗯、 点煤气灶的时候， 嗯、 点煤气灶的时候， 点煤气罐干啥？ 爆炸！ 点煤气罐， 不要点煤气罐。 如果火焰的温度特别高，它不是白的， 哦、 它是蓝色的。 哦，是吗？ 对， 对对对。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上物理课的时候，会告诉我们火焰的构成，它不是分成内焰和外焰吗？就 是。 然后所以说是内焰的温度比外焰高吗？还是外焰的温度比内焰高？ 正常情况下，内焰的温度可能会更加的高一些。当然了， 内焰的温度高吗？ 当然了，不同的火焰要有不同的情况。如果氧气 好可爱， 如果氧气的量是足够的话，内焰温度肯定要高的。 嗯 嗯。就云水，今天你是把你小学一直没有上过的落下的物理课今天都上了， 因为今天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了杨洋老师、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就要把我们以前的一些就是、嗯、知识来进行一个复盘、 哦、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俩是好奇心特别强的宝宝，对不对？首先我们学到了这一个知识，就是星星是分不同的颜色的、 嗯、 不同颜色对应了不同的温度，所以以后看星星的时候小朋友们可以区分一下颜色和温度，然后炫耀一下自己从杨洋老师这儿学到的知识。那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星星的相关知识，还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可以常用到的一些常识的东西可以普及给我们？ 嗯， 啊、哦，两个好奇宝宝迫不及待。 OK， 嗯， 我们把生活中所碰到的所有的问题啊、 嗯， 全都变成了这样非常非常简单的知识。实际上，刚刚提到的杨洋老师再补充一句，就是星星的温度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知道每一颗星星的年龄，越蓝的越年轻，越红的越年老。如果有一颗星星发红，比如说，天上有一个猎户座。 哦， 它的一颗星星叫深秀四，咱们看到很红了，它实际上是超过100亿年的，所以这些知识全都可以教给小朋友们。而这些知识本身在我们的课本上是呈现在大学时期的大学时段，还有研究生时段的这些这个课程里的。 嗯， 对。 但是只有记忆点是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记忆，对吗？因为我记得好像高考的时候是不准使用高中以外的计算方法的吧？好像 高考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吗？ 对、 嗯， 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 我要哭了，云水。我刚才听到了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怎么了？ 就是星星分为四个颜色嘛、 嗯、 红黄白蓝，然后蓝色的温度最高、 嗯、 但是蓝色是最年轻的， 对， 红色的温度最低，然后最不亮，它是最年老的。随着星星年龄的增加，它的亮度也会衰减。 对呀、 啊，对呀、啊，就是像一个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亮，跳跃的火苗，然后慢慢的开始那个灯光就会越熄越弱，越熄越弱，就变成了年老的星星。哎， 对，星星本身也是一团火， 嗯、 它越烧越烧，它烧的会越来越弱，最后就像烤羊肉串的木炭一样就红了、 嗯。 然后 它会消失吗？最后， 嗯、 最后 finally， 它燃烧完的灰烬， 嗯、 如果它的个头不大，会变成白矮星；如果个头会很大，它会变成黑洞。 但是它不太可能消失。 哦，明白了。但是我们有可能看不到了，对不对？ 对，像黑洞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看到。 但人类看不看得到这件事情，好像并没有很重要 的。以后星座可能就没有了，总不重要。猎户座没有了，那你要是12月份出生的人怎么办？ 亲爱的，你听我说。就对于宇宙来说，人类才真的是很短暂的一个东西吧。 那倒是，哎呀，你说服了我。 嗯，一颗行星爆炸也要几千年。嗯， 对 呀，人类就 对，我觉得杨哥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他特别特别有热情，然后很努力的想教小朋友一些知识。所以说，火星人现在到底在做一个具体样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将来的规划和发展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2014年开始啊，我们在开辅导班，做的事情特别简单，就是把小朋友们收集过来，然后一起讲一下。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的这个小朋友的年龄段大概真的是在几岁啊？ 刚好从珊珊同学到水水同学，5到13岁。 是的， 是的。 我们有编的这么准吗？ 好像是我编的是吗？ 对呀、 啊，实际上是为你们开的。 对对对对对、嗯，主要是应付珊珊同学，然后像我的话就已经有非常完整求知欲了。 对。 我也有哦，把小朋友收集过来。 对，然后拉拢过来，收集过来，然后做什么呢？教科学知识。但是我们在教的过程中发现，同学们不光有极强的好奇心，想了解特别特别多的科学知识，同时还需要一件事情，动手的欲望。而我们发现啊，在这个历史中，所有的科学家似乎都有这样的过程。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爱迪生，他年轻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他有自己的仓库，他捡了一些瓶瓶罐罐来去做化学实验，做物理实验，以至于他在后来有了这样的如此强的动手能力、探索能力。所以我们也给同学们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空间。那同学们会问老师说，冰箱的原理是什么呢？而这时候我们是不会教同学们，冰箱的原理是利用相变原理来去实现制冷，我们直接说，来同学们，我们一起把它拆开然后再装起来，我们就知道。所以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同学们大多数是用什么来学习科学呢？不是用笔和纸，而是用螺丝刀、钳子、电烙铁、胶枪还有等等这样的工具来去做的。 真的去动手。 对，真的去动手。 哎，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前提应该是孩子对于这个东西真的感兴趣吧。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要把一个冰箱拆开只是为了告诉我冰箱的原理的话，我会生气。 对，因为太浪费， 我会觉得太麻烦。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碰到我这样的小孩怎么办？碰到13岁的这样的小孩怎么办？ 如果像13岁的话，我们大多数有会有编程的知识啊等等，就可以满足同学们各种方式去探索了。 但是13岁都已经涉及到编程的知识了，是吗？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实际上8岁现在就有大量的编程课程可以。 我们老了。 对，时代变了。 我看到其实咱们的同学特别特别聪明。我们今天在花椒直播这个网络不太好啊，但你知道他们有多么酷吗？他们自己找到了微信公众账号的视频里，然后去跟咱们留言，然后就其实留言很多。我看到了 Mr. 熊戴萌说，堵车当中你们还老烧饼烧饼的，有点人性没有？刚才烧饼的话就在你来之前哈。然后达菲一直在聊，说刘洋老师好帅， 好帅， 来自果国， 好萌， 对， 我觉得刘洋老师如果有小孩的话，肯定这小孩会特别幸福。 正在孕育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爸爸。 王鹏程老汪说了，说刘洋赶紧在朝阳开校区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目前咱们校区是在海淀吗？ 海淀东城西城。 好的。还有一个人一个问题，然后那个宝宝心里甜说，珊珊好漂亮呀。宝宝心里甜是谁呀、 这才是重点。 想问一下，这才是重点。好吧，咱们继续，还是再抓紧聊一下你对火星人的一个未来的期待吧。我觉得你想把它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发挥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现在看到改变了很多的小朋友。未来的期待就是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喜欢科学知识，起码不会觉得科学知识就是什么 F 等于 MA 这样的一个枯燥的公式。所以我们现在第一在复制自己，让我们走到更多的人身边去，然后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第二，我们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复制自己的产品，就是我们跟小米合作，然后把我们的原有的这种质量并不是很好的科学产品，然后已经变成了正规生产线上下来，通过了 C1 认证、3C认证，还有去可以在全世界发售的这样的硬件产品。以后同学们可以足不出户，然后就拿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去制作了。如果不喜欢拆开一个冰箱，反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套件来去做一台冰箱，直接可以把它给制作出来。而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我们会通过视频来把这些科学知识全都普及给同学们。到目前我们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产品，还有 建立了这样的完善的分销渠道， 嗯， 可以影响很多很多的同学们。 是的，刚才刘洋提到的所有品牌我们都招商。 嗯，你知道吗，就是刘洋今天来聊到这些事情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学或者小学的时候学这种科学或者学物理走过来的人， 嗯， 我们知道在这个年龄段学这些东西有多烦， 很枯燥， 你知道很烦，就是比如明明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运用的事情，然后老师总是在课本上告诉你说，答案 A 和答案 B 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能选答案 B， 我们要选答案 A，嗯，然后如果是把时间放到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小学的时候如果是有一个人这么就是生动地告诉我这些知识的话，嗯，我一定会产生更多的好奇。 是的， 而且搞不好就是中国越来越多的孩子会愿意去学习科学， 嗯， 然后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在小学时候的启蒙会非常影响这个国家整体的，比如说这个国家的工业设计，然后这个国家的科学水平， 嗯， 然后医药水平等等等等等等， 嗯， 所以我觉得你干的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 而且他的确做得非常好，他是刚刚入了 U30 的，就是福布斯30岁以下的商业精英的那个榜。 哇，好厉害，厉害， 对不对？ 嗯， 为了给老婆买辆车，然后创业，最后进了福布斯，是不是很酷？那节目的最后，我觉得可以刘洋，因为我觉得创业者在我看来都是打了鸡血的人，然后一直是保持更好的状态的。你对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期待的呢？或者想对你的用户，你的火星人的用户说一些什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2分钟时间之内，给你一个最终的钟情告白的时间。 向我们的火星人俱乐部的同学们告白。那这里我要特别特别的严肃去说了，我是一名科学老师，然后我如果火星人俱乐部一直在，那么我这个身份永远不会变，所以说我会永远工作在一线，然后告诉同学们知识是什么样子的，是多么的有趣的，成为一名科学家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所要去做的。而对于火星人的同事们，我们一起成长的这个团队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以老师相称，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去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我们做的是企业，盈利收入是企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这个企业是教育类型的，那么教育一定要把它放在最前面，教育是能够影响一代人的事情，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使命所在。 谢谢杨老师，最后特别认真，一认真就特别可爱，然后再次感谢刘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你的火星人可以越来越好。那最后呢，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燃烧吧982、 从现在开始呢，注册荔枝 FM 账号，点击频道页的北京 FM 入口就可以查看活动并报名参赛了，更多详情请登录荔枝 FM APP 搜索并订阅北京 FM 官方播客，或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我们要再次感谢火星人俱乐部的 CEO 杨洋老师。 谢谢杨 老师， 谢谢大家。 5岁的珊珊和13岁的水水，非常非常感谢杨洋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做出的贡献。 那么5岁的珊珊想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的，再见。您即将收看到和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和珊珊明天早上继续陪伴大家，最后一首 Adventure 送给大家，拜拜， 明天见。